北京时间22点整。 若流芳千古，爱的人却反驳。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阿兰，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全新专辑《十年》做客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就在 Car Mix。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啊。来到礼拜天，我们今天请到了好多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一支乐队，我相信大家对于他们的歌应该都是耳熟能详啊。嘎啦乐队，来，四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嘎啦乐队， 我是苏朵， 我是石亮， 我是苏一拉， 我是于正。 好，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一直在问，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做了2年多了吧，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做很多乐队的这种采访，跟大家聊聊创作背景。那嘎啦乐队其实一直也是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朋友所关注的一支乐队，然后也积攒了很多的问题，那今天正好有机会也来跟大家互相来聊一聊。说句实话，做乐队当初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有音乐梦想来做的，那么咱们成军14年了，几位对咱们这个14年的一个音乐历程还算满意吗？ 嗯，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总体来说是满意的，就起码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包括和初衷，这14年一点一点在铺垫出来的。 嗯， 做歌，包括写歌，当时的创作的初衷也都带着自己的本意来做，是吗？ 带上了，带上了。 嗯，其实说到做乐队，之前跟很多的这些摇滚的这些乐队的主唱，他们也在聊，有的时候创作也好还是怎么样，总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总会遇到一些事不人愿的地方。 嗯， 甚至说早，如果14年前，我相信那个时候几位老师应该也算经历过咱们乐队比较苦的日子，那个时候。 对， 然后等于说慢慢的这些年，随着咱们这个音乐环境的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发展，也就是说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种乐队的音乐了。那么就最近来说，现在音乐圈的一个氛围的变化，咱们几位老师您觉得是怎么样了呢？对于你们来说。嗯 嗯，我们创作的问题就是喜欢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早些年日子过得可能苦一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比较有才华，所以能写出很多作品，所以也很快乐。现在就是日子稍微好一点，但是就是可能灵感太少，所以就比较痛苦一点。 嗯， 对，然后这是自身的问题，然后整个社会环境不太宽松吧，创作环境不太宽松。看你能不能播。社会环境非常不宽松。 我大概也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再去探讨。那平常的话，我们会有没有一些机会去出去找一些灵感，比如一起出去玩什么的这样？ 没有， 就还 没有出去玩，没有预算。 哦， 主要被这个卡住了， 还是被这卡着。 对， 那我问问几位老师吧，平常的话咱们几位老师都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说哈。我只爱听那个外文歌和中国90年代以前的老歌， 比较经典的歌曲。 对，这是我个人。 另外几位老师呢？ 我比较喜欢听那个节奏感强一点的，比如 funk 啊、soul 啊、黑人的音乐。 哦，就是那爵士和布鲁斯会听一些吗？ 会听，但是比较少。 哦，还是主要是 funk 这类的。啊， 但是都会唱，虽然不听。 对， 因为还有您呢？ 我也听的比较老。 哦， 基本都是在二十世纪左右的歌。 那其实前一段时间等于说就这个歌手的节目很火了，应该火了几年了。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的咱们的老百姓大家伙也在关注一件事，就是歌曲的改编。 嗯， 就大家伙你们有没有说尝试把有一些歌去做一些自己的在二度的创作，做一些调整什么的，感兴趣的一些歌？ 有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学音乐的嘛，嗯，所以以音乐为乐趣。有的时候，有心情或者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调整，或者说让这歌曲更好。 嗯哼，就是那您觉得说现在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咱们现在听众是以听热闹为主，是吗？ 嗯嗯。 但听细节的好多东西，加这些元素，包括做一下特殊的处理，他们可能没调整出来。 嗯，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对内谈的最多的就是细节和各种那个元素，哦，对外从来不谈这些东西，因为觉得就没有人关心。 那可是我们在日常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偏专业的乐迷，就说白了我们的老粉丝，他们有些人会关注我们，就是包括吉他的 solo 啊，包括贝斯这些独奏的部分吗？ 不关注。 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听歌的很多的朋友也需要在专业度上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那倒不用，我们可以放低身段，变得通俗一点，让大家尽量听懂。倒不是说就是他们要提高，因为他们也没有义务提高，我们有义务放低。 OK， 这个我倒能理解，但是你们有没有说想过在有一些机会上跟他们去，跟自己乐迷去聊一聊，说其实今天我们这段歌的吉他的部分我们做了特殊的处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一段 solo 什么的。就是您知道吗，就是平常可能你们演出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会多，然后整场演下来大家气氛觉得都 OK 了。嗯，我倒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尝试去聊一聊吧。 对对对，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比如演出间歇，我们经常不知道该就是客套的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很头疼，其实我觉得可以聊聊音乐本身，对吧？比如今天的比如某个乐器啊，对，样子挺好的。 但是我相信就像有些东西一样，就是歌好的始终还会被传唱，终究能够留下的还是经典，就是还是要有内容的。 所以我还是歌嘛， 对， 就是不是这些音乐上的细节呀，啊，什么的， 好， 还是歌。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吧，我们还是说归根结底，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乐迷，我们听歌的朋友能够尝试再走走心，再多了解一些，可能你会发现我们用了同样的时间会找到了更漂亮的那朵花。那好，到这儿呢我们也先来听一首嘎啦乐队的歌吧。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听哪一首呢？ 新生。 透明地站在太阳里，你就是你。 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嘎啦乐队，来跟听众朋友再打次招呼吧。嗯、哦， 大家好，我们是 嘎啦乐队。 好，刚刚我们听了2017年的一首我们新作的歌曲《新生》。那么前一段时间，我听到我们嘎啦乐队和咱们国内的一个车企是有一个这样的合作，是吗？跨界的合作，然后也是创作了一首歌曲，是吗？ 对，一首我们心中最棒的2017年汽车广告歌， 嗯， 由嘎啦乐队创作， 嗯， 走自己的路， 嗯，这首歌也是等于说继续咱们的一个励志的主题，是吗？啊， 这首倒没那么励志， 啊、 这首有点就是自我放逐， 旅行的意味是吗？ 旅行，上路，对， 啊，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 就带着一种放松的心态和状态，然后我们去远方的一种状态。 嗯，有点浪迹天涯嘛。 啊啊啊！那这首歌是我听说是给专门是马自达 CX-4 的这帮粉丝们来创作的一首歌。然后在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跟马自达他们粉丝做一些交流，包括他们就是马自达车主去聊过呢？他们的心理状态？ 嗯，他们的大概的心理状态就是事业有成，然后就是不愁吃不愁喝，然后就是可能一辈子妥妥的了，但是又不甘心自己的生活陷于一种过于的 安逸的 安逸，对，所以他们内心是有一种渴望的。那不管是去听这个音乐，还是开上他的那个车， 嗯， 可能都有可能帮他去放飞自我，就大概是我们这首歌承载了一些这些车迷群体这么一种情怀在。 其实因为我们平常是做车节目的嘛，然后马自达这个品牌我个人了解比较多，有些车位也还挺喜欢的。 嗯， 因为马自达有台前置后驱的跑车，MX-5 还是一直都很喜欢那台车，当然在国内限量版买的比较难啊，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开马自达的人的一个心态和状态，因为说句实话，这台车在这个价位当中，它的操控性还是很 OK 的，就是能够买马自达的车的人，还是对驾驶包括对远方有一种追求和理想。那当初你们在这个歌的时候也做了一个 MV 是吗？ 没有， 也没有，哦。 MV 现在正在筹拍当中， 筹拍当中。啊、哦，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是给这首歌拍一个 MV 的话，你们能就现在能脑中想象的会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和什么样一个场景呢？ 这个很难吧，因为如果我们想出来的话，我们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拍了，就是跟就是马自达这方面，我们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到底怎么拍，然后我们也经常被逼问说怎么样，有创意了吗？ 有想法？ 对，然后想了很多，其实比如说就是我们想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是有一个主角人物在那儿，就是他一个行走过程吧，反正是我们一贯的主题，就是说确实是我要向前，我就是没有东西可以阻挡我，这个是一个就是表达 的 首歌的核心。比如说他路过城市，路过乡村，路过大山大河，就是都没有可以，就是他就是要往前走，他比如向往那个远方，可能他不为了什么，他也或者咱们说他为了远方而远方也可以，但他就是为了远方而远方，总有这样的人，总有这种就是漂泊的灵魂，就是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灵魂，所以想比如表现形式可以是穿过城市的时候，他就是他不在乎就是路人或者汽车什么，他就是走，当然他这人有点犯规了，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吧，但是对真正的这种就是心里有一个真正的远方的人，他可能会对现实生活层面稍微忽略一些，就是比如在人群中朋友中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好相处，在工作中他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没法弄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他也有他的追求嘛，大家追求不一样，就依人性比较低这种灵魂，然后路走出城市，比如说即使前面遇到河或者是湖什么的，他也跟傻子一样就只走直线，没 那样穿过去，可能还带着某个乐器或者打着他的小鼓什么的，他就一路这样走了。我们想表现那画面，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湖泊，比如说很深，它是这种下去了，然后它也会这样一直走着过去，因为它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呼吸，因为我只是要往前走，我不想绕路。我们多少人就是为了生存也好，为了什么也好，都说啊，我暂时先这样，权宜之计，我以后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有的人他不会这么想，我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然后他就一直走，可能穿过这个湖，但是他肯定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活着。他从那个水里先往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看着那个侧面的画面，人没了。过了一会儿，他的 又上 戴着帽子又出来了，又走上来了。这样，然后最后他可能又越过高山什么的，他就往前走，但是高山可能会有悬崖，但是他也不管。最后的镜头可能就是他走过去，人啪就没了。就是 其实表达的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状态， 一个不羁的这么一个事物，一个人也好，一个什么也好，一个现象，一朵花也好，它都是很短暂的。 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好取舍吧，就跟前一段很多的时候这种做的广告一样，你要么就回家， 对对， 要不你就走向远方， 或者就 总要有取舍， 带上爸妈走向远方也挺好 的。对的， 爱彼迎广告顺便来一个， 你们也看了是吧？ 嗯， 就我觉得那个 其实挺好的， 挺直接的。 而且不管回不回家，他没有好与坏，他只就像我们刚才谈的，他就是一种人生的取舍问题。我们不宣扬哪一个，我们也不贬低哪一个，对，他就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你做你的选择，你担着背着就可以了， 把你担着就好了，对。 那好了，到这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专门为一汽马自达 CX4 来做的一首歌《走自己的路》。 越路山川，我呼啸飞越海拔，桀骜不驯不深，直撑到白发。江河湖海，我奔腾翻涌浪花，所有辜负都以放逐为代价。星空之下，那是一生中最怀念的刹那。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表达，让我心碎，万灵魂都送到荒漠。是匹野马，请忘记我吧。 up with it, girl. Rock with it, girl. Show them it, girl. Bada bang bang. Bounce with it, girl. Dance with it, girl. Get with it, girl. Bada bang bang.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嘎啦乐队。刚刚我们听了这首《走自己的路》，它是为一汽马自达来这个 CX4 的粉丝们来专门创作的一首歌。那其实我也要问一下嘎啦乐队的几位老师，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说遇到一些有趣儿和有趣的事儿？比如说出去巡演呢，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在演出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呢？ 对，非常向往这种生活。对。 哦，那我相信，我觉得因为。可以做一条一汽马自达车队来尝试做一下这件事儿，正好等于说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走一条线，然后一条车队大概七八辆车，然后开到一个城市做一场演出，再到下一个城市， 带着我们所有需要的演出设备和补给，是吧？啊， 对对对对对， 可以跟主任反映一下。 这样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无论是这条纪录片拍下来也好，还是这条音乐之旅也好， 更有意义。 都会是很壮观很漂亮的一次经历。 是的是的。 那然后今年我相信咱们嘎啦乐队也会还有陆陆续续的很多的精彩的演出吧。我们要从哪儿能够得到我们这个演出的消息呢？ 那就请关注我们的朋友去 follow 我们的新浪微博吧，在我们退出乐坛之前，一直可以从那里得到我们的演出消息。 那我们就直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嘎啦乐队就可以了。G A L A 嘎 乐队 是吧 ？OK， 大家想听得到嘎啦最新的现场的话，可以去新浪微博去搜索嘎啦乐队，那边有最直接最快的他们的演出的通告的时间表。那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嘎啦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你们能会带来更好更多的音乐来带给我们。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来送给大家哪一首歌呢？ 征服太平洋。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征服太平洋。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